第八十二章，客串反派。看到这一幕，高奇当即爆了粗口，从腰间抽出刀。刀是高奇出门前烧上的，就是之前梦游用来自裁的那把。高奇直觉小镇没好事，别在腰侧以防万一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他高奇向来重朋友，谁不长眼动他兄弟，他就剁谁的手，不开玩笑。谁知高奇刀尖刚要扎过去，就被另一个人抢了先。那只手修长有力，一把攥住病人长满疮口血肉稀烂的手臂，反向一拧，就听咔嚓一声，那只烂手抽搐几下掉落在地，咕噜噜滚了三圈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举着刀的高奇。他目瞪口呆，看向那位动手的狠人，不是秦鸠又是谁呢？秦鸠抿着嘴角，不太在意地甩掉手上的血水，又转头问杨叔叔，我记得你带纸巾了。盛气凌人的杨小姐都被他刚刚的举动吓到了，机械地从裙褶里翻出包，把纸巾递给他。而秦鸠居然还绅士地说了句谢谢。 你抓他干嘛？ 杨小姐终于没忍住，替高奇说出了心里话。秦鸠眼皮没抬，抽了两张纸出来又说，黑死病拖不了这么久，况且你刚刚说了什么病烂成这样也活不成，谢只胳膊没什么问题吧？还是说你们真打算给他打针吃药治一下？杨叔心说，谁跟你谈治不治的问题了，重点是这个吗？但他还没开口，一声惨叫响了起来。那位被卸了手的病人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哭脸瞬间变卦。他这一声惨叫唤醒了屋内所有病人，嚎声越来越多，考生们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捂住耳朵。下一秒，那些蜷缩在被子里的病人便窜了出来，血淋淋的手抓向床前的考生。一时间惊呼尖叫充斥着整个教堂。 秦鸠感觉一只手勾上了自己的脖子，手指虚握成拳以免蹭到他的脸，接着他就被人拽了一下，绕过侧边方形高处贴在了柱身背后。尤霍从秦鸠脖梗间抽回手臂，皱着眉说，疯了。 你说这个？ 秦鸠举起沾着血污的手， 我这人一向很疯，你不知道吗？ 教堂的彩窗高高在上，阴沉的天光穿过玻璃只剩下几缕，秦鸠一只眼睛落在光里，他玩笑似的挡住了尤霍视线说， 别这么瞪着我，照那修女说的，你已经被传染了，害怕吗？ 不怕。考试里的病想也知道绝不会正常到哪里去，但尤霍连棺材都进过，还怕所谓的传染病？ 那不就行了，一个人生病很孤单的，大考官。 秦鸠抖开纸巾递了一张过来， 我跟你做个伴儿。 尤霍心里忽然感觉似乎被人轻挠了一下。教堂里兵荒马乱，一片狼藉，考生们一方面害怕，一方面有所顾忌。打吧，怕碰到窗口也变成烂人，不打吧，还他妈要追到什么时候？高奇、赵家童倒是身手了得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更何况这有四十多只堪比生化武器的手，他们借着床压趴了四个病人，又靠被子缠住两个。杨叔不是部队出身，打是肯定不能打，但他和周琦都不拖后腿，两位姑娘敏捷和柔软程度一流，躲闪间还靠高跟鞋砸倒一个。但他们毕竟不占上风，这些病人已经不要命了，他们还是想要命的。 我去，刀太短！ 两个黑乎乎的血人兜头砸过来，高奇怒骂一句，把赵家童揽到身后。 他下意识偏开头，递上眼，心说：“ 他妈的，不就是感染吗？来呀，有本事对准脸！” 千钧一发之际，就听“咚”的一声，预料之中的血肉没有糊上脸，倒是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。高奇睁眼一看，就见那两位已被传染的大佬横插一杠，抡着担架床就去怼烂人了。所谓强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不要命的怕又强又横又不要命的。游霍和秦鸠俨然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，百无禁忌。那些病人打架就靠一身疮，真论起身手比这两位差得远了。于是前前后后只花了15分钟，昏暗的小教堂焕然一新，床七倒八歪坏了大半，那些所谓的病人一个一个都被兜进了床单被子里，从脚裹到脖子只露出僵烂不烂的头。25个人齐齐堆在空地上，乍一看活像一组保龄球。有火拎着一把铁方凳，寒脸站在其中一颗面前，形成一种无声的威胁。病人动了动眼珠，仰头一看，对上了另一位大魔王的目光。秦鸠就站在他身后，一只手隔着被子压在他肩膀上，弯腰问：“那位修女走得匆忙，说得太笼统，我们理解起来有点困难，所以跟你们请教一下，你们这是什么病？”病人怀疑自己说错一句话，面前的凳子就会抡上来，而身后这位会直接掰着下巴拧掉他的头。旁边的考生们已经看醉了，一方面觉得爽得不行，一方面又有点恍惚。高奇神色复杂地对赵家童说：“ 哎，这两个让我这个平和的中年人很为难啊。”“ 为难什么？”赵家童问。“ 这么看着我们更像反派啊，你不觉得吗？” 高奇握着拳头悄声喊口号：“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我们就是那个邪恶。” 赵家童心里嘀咕，还真有点像。要不让他们换一种问法？“ 那不行，我就客气客气。” 被砸烂还是被拧烂，这是一道送命题。那个病人嗫嚅片刻，哑着嗓子说：“ 不是黑死病。” 杨叔抱着胳膊在旁边翻了个白眼：“ 废话， 镇子上曾经是有过黑死病，但已经过去了，该死的人死了，烧得干干净净，冬天下了一整个季节的雪，冻着冻着病就不见了，镇子上死的人还不如凯尔顿城堡里的多呢。” 病人缓缓地说，他的眼珠太大了，转两下似乎就能从眼眶里掉出来，有几个瞬间左右眼转动的幅度甚至不一样。杨叔在旁边皱了皱眉，转头看着城堡内的光线，赤着脚悄悄走开了。病人继续说：“ 要说黑死病，公爵老爷倒是得过。” 旁边另一位病人也哑声说：“ 不止，公爵老爷、夫人、孩子、管家，还有仆人，多了去了。”“ 就是，黑死病传起来飞快，那些医生戴着面具，裹着黑袍，把自己从上到下封得严严实实都挡不住呢，城堡里的人谁能避免？” 那些病人长得像死人，说话更是鬼里鬼气，好多考生听出了鸡皮疙瘩，但没人打断。“ 后来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城堡那边传来了消息，说是公爵老爷找到了一个巫医，病快要好了，也许是希望积德行善，给我们每户都送了吃的。” 病人说：“ 哎，对，我记得呢，说是怕传染，就不请我们去城堡做客了，送了新鲜的牛羊肉和大桶的酒。黑死病之后 我们头一回吃的那么好。我那天好像吃的太饱了，夜里吐了两回，发起烧来。 听见这话，油火不禁开口问道，食物有问题？那个病人摇了摇头说， 不会啊，只有我一个人病了几天，其他人可都没问题。 其他病人纷纷附和， 我反反复复的烧，几天之后吧，可能身体不行了，就长起血疮来，一长一大片。再后来我…… 那个病人歪着头想了很久说， 我忘了，好像就一直在这教堂里病着。 病治不好，他一直躺在教堂，身边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跟他一样都带着满身疮，血肉模糊。 时不时会有一波医生过来，就像你们一样，但具体的我们也记不清了，可能脑死了一些，也可能传染了一些。 有一个考生终于忍不住了，问道， 你们究竟还活着吗？ 病人茫然片刻说， 我忘了。 时间太久了，这种折磨也太久了，他们已经忘了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了。杨叔的声音突然传过来，你们来我这里。游惑直起身，循着声音看过去，杨叔不知什么时候转到了教堂的角落里。在他头顶上有教堂最大的彩窗。游惑冲那边一偏头，对秦鸠说，过去看看。游惑与秦鸠终于放过那个病人，一前一后走到了杨叔身边。其他考生呢也纷纷围聚过来，近距离看，他们才发现彩窗上画着的并不是教堂常有的受难图，而是一个戴着兜帽和面具的人，四周围着一圈蜡烛，外面的天光就透过那些蜡烛照射进来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那些被裹着的病人早已经不是人了，脸上一点血肉也没有，只有白森森的头骨，那些头骨就那么睁着黑洞洞的眼，茫然而整齐地看着众人。高奇咒骂说， 我就知道什么历史题都是幌子，哪家历史长这样？ 黑死病是假，巫术是真。一个考生一边哆嗦一边认真地说， 可能我小时候看多了，条件反射，我感觉这像诅咒。 另一个考生问，阳光一照看起来就是骷髅，这病怎么治啊？怎么让他们解脱？ 都杀了。 游惑想了想，转头问秦鸠， 我去绑修女，你去不去？ 秦鸠笑起来， 这种坏事怎么能少了我？ 高奇说， 我也去。 秦鸠一笑问高奇， 你有被传染吗？ 没有。 不巧我有。 秦鸠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老实待着吧。 高奇郁闷极了，被传染是什么可以得意的事儿吗？